见他亲戚儿奄奄，山伯端说你病愿和这样说也待他心念

请听北京琴书长寿村演唱开江道小学，伴奏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，指导教师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。 演唱开江道小学，伴奏赵其左、赵其右老师，指导教师赵其左、赵其右老师。 Oh. 请听岔曲儿《日月潭》，词曲萧作如老师，伴奏曲艺团乐队，指导教师萧作如老师，演唱南开艺术小学。 上下班，无论忙和闲。